世界无烟日纪念活动5月31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由卫生保健部门和各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驻朝世界卫生组织代表等各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和各国使馆官员参加。会上继一些人讲话后，对经过修改和补充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吸烟控制法做了解说。参加者观看了录像片《威胁生命的特等嗜好品》，还观看了金亨吉师范大学学生的艺术小品表演。此外，同一天在中央和各道卫生宣传馆和医疗预防机关举行了禁烟宣传活动。